法郎的女儿从达卫城搬进沙罗满为他建造的宫室之后，沙罗满才开始建造米罗。沙罗满每年三次在他建的祭坛上向上主奉献全燔祭与和平祭，在上主面前的香坛上焚香，又常修理圣殿。此后，沙罗满王又在鄂东城红海之滨靠近厄拉特的厄兹雍格贝尔建造船只。西兰派遣自己的臣仆善于航海的船员与沙罗满的仆人同船航行，去了敖菲尔，从那里装载了420塔冷通黄金运到沙罗满王那里。